大家好，王伟文一家之言啊，最后一部分。嗱，今日星期一，我哋个课堂系教《论语》嘅。不教《论语》之余咧，咁啲学生、啲同学咧都学咗啲八字、紫微斗数啦。咁有时都希望有机会咧系实践下。咁所以有同学会带嚟啲嘉宾，咁咧就系因应佢嘅八字啦、紫微斗数，大家讨论下咧佢想知道嘅嘢同问题。咁今晚咧有个嘉宾。就是拿了他的八字就和他男朋友的八字就来给各位同学呢实习一下夹八字究竟我的男友和我是不是很恩怨呢？嗱，我自己本质上对这种夹八字的游戏呢个态度是这样，当游戏玩下没所谓，你要信自己的感觉，紫微斗数好，八字好，其他什么方法啊，什么面相长相都不紧要，主要你信你的感觉，爱情你和他一起是凭你的直觉的。这个是不是你一生的伴侣，从你自己的感受是最准确。啊、至于你说其他的夹八字传统几百年来在民间都很流行。啊、尤其是阿妈拿了个仔或者个女、啊、那些八字去给人家去夹一夹，是吗？以前还有所谓媒人的嘛。所谓夹八字就拿人家几个八字来夹下哪个 ABCD 给你揀，那你才夹啫。喂，如果你的拍拖男朋友都拍了十年八年你都没得揀的，你夹做什么？你都拍咁耐拖，你都唔信，最尾信一个吓喺、啊、街边同你夹八字嘅盲公阿伯。喂，你唔系咁对自己咁冇信心系嘛？但系问题，道理系有个道理喺度嘅，我哋了解嘅道理，我哋攞嚟研究就冇乜问题。咁嗱，嘉宾个一个八字，个男友有个八字，我哋叫做合分，八字合分，八字合分根据乜嘢嘅条件呢？就视乎你睇乜嘢好嘅姻缘噃，嗱呢样嘢就去到就唔系八字嘅层次啦，系哲学嘅层次啦。乜嘢叫做好姻缘呢？系嘛？罗密欧与朱丽叶算唔算好姻缘啊？诶、哎，大家利是梗系唔好啦，系嘛？啊，咁啊，咁刘晓波同刘夏算唔算好姻缘呢？耶、yeah, ！你讲呢啲啊，大佬依家膝头绞眼泪啊，攞完诺贝尔奖，一个喺监狱度空凳攞奖噶喎。咁梁山伯祝英台呢？咦，係咪乜讲真呢啲係呢啲嘢㗎。係啦，咁唔讲呢啲嘢讲边啲嘢呢？其实又係咪讲得出嘅所谓爱情嘅贾宝玉同埋呢个林黛玉悲剧作结。喂，文学嘅爱情都系悲剧作结。啊，沈山伯同云娘两个急。性格急喎，互相欣赏喎，係咪咁所以变咗啦，虽然咁讲大家都好似悲劇作結，但係人生有一個轟轟烈烈嘅愛情，誒唔係好多依家拍拖嘅少男少女追求嘅咩？係咪啊？唔要你長一齊咩天長地久啊？啊，只在乎曾經擁有啊嘛，係咪啊？最緊要一動一個驚心動魄、刻骨銘心、萬年思念嘅愛情啫。咁啊，咁要夾性格好重要。嗱，坊間嘅術師夾八字嘅時候，通常都用一個做第一位。第一位就係話睇兩個人嘅性格係唔係夾，合就夾，衝就係表示叫做咩啊？嗰啲叫做話不投機半句多嘅人。咁呢個其實好容易，呢、這個方法其實我帶大家依家教咗一式嘅你。嗱，呢一手左手，我哋中國嘅玄學界就所謂叫量天尺，係嘛？無論風水嘅啊紫白飛星。或者呢個八字嘅十二地支，或者紫微斗數嘅一個星盤，都係靠呢個手指噶啦。呢、這個係指呢度啊，指唔係咁寫，指丑人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夾八字睇咩咧？睇你嘅年支，即係生肖。合嘅就係話你性格一個粒一個突，啱啱好，天衣無縫。呢、這個就係你生命嘅另一半嚟噶啦。喺生肖上睇先。子同丑就合嘅，即系老鼠咧同牛就合噶啦。人老虎咧就同猪啊特别合嘅，兔仔咧就同狗就特别合嘅。龙啊，呢个就系龙啊，我就系鸡啊，鸡啊，龙同鸡神有合化金啊，龙同鸡系特别夹嘅。呢个系蛇，呢个系新即系猴子，蛇同猴。好特別嘅合， 爱得嚟辛苦，冇咗你又唔生存到，同你一齐就唞唔到气，爱得吃力，爱得苦，苦得又甜，甜得又攞你命，系啦，自身又合又形，冇咗你生存唔到，有咗你唞唔到气噃。不过蛇同呢个猴都系咁，到呢个系马，马同羊系合，呢、這个就系合啦。合就系咁，即系话你天生有一个性格，有一种属于你嘅好特性，呢种特性同另一个特性有一种好奇怪嘅啊，一个系插苏，一个插苏座，一个系三脚，佢又系三个窿嘅，佢系打扁插，佢又真系扁插，一拍埋去个电就通咗。你话重唔重要？爱情总系知音噶。但你话喂知音就揾知己得啦，你使乜要爱情啫？爱情一生一世柴米油盐，一翻嚟好多嘢讲喎，大佬系嘛？拖鞋唔好摆嗰度吓，翻、啊、嚟之后我好攰，好攰。咁你煮饭你唔使洗啊？唔使洗我哋请工人咯，请工人瞓边度啊？边有房啊？我日日都系呢啲嘅啫。但系问题你话如果唔夹，唔夹会点啊？最 worst 最曳嘅情况系冲，咩叫冲啊？冲者去也。大家完全溝通唔到㗎喇，係咪？我係圓插，佢就扁插蘇制，係咪？我三腳蘇，三腳插蘇，佢就得兩個圓窿，係咪？跟住就大家基本上一個鍾意睇波，半夜起身，一個嘈少少都唔得嘅，一個淨係打麻雀，打十六圈都唔攰，但係四級樓梯佢都話唔想行，喂！大家是咁嘅喎，一個係神鳥，一個係夜枭，嗰啲叫衝。衝嘅性格唔一定做唔到夫妻嘅喎，嗱搞清楚喎。你見過旁邊隔離鄰舍好多親戚嘅夫妻吵吵鬧鬧，一坐低已經鬧交嘅，邊個錯邊個位又鬧交嘅，係咪啊？跟住邊度點擺啲筷子點擺又鬧交嘅，嚟邊個食飯先，邊個唔食飯又鬧交嘅，去邊度一個又話去緊旅行團，一個又去自由行，一個去博物館，一個又要去買一個 LV， 又鬧交嘅。但係吵吵鬧鬧，咁又幾十年夫妻嘅喎。嗱，咩叫衝咧？都係用翻個年支嚟睇，即係你嘅生肖睇。凡打對面就衝。咩意思啊？南同北咪冲咯，即系水同火咪冲咯，咁东同西咪冲咯，金同木咪冲咯，即系佢哋嘅性质相反。所以冲系咩咧？属老鼠嘅人，嗱睇翻呢把量天尺，鼠嘅人就同对面啱啱嘅 opposite side 嗰位马就冲啦，水火交战啊嘛，系咪啊？咁牛同咩冲啊？牛同羊就冲啦，丑未相冲啊嘛。跟住属虎嘅人同咩冲啊？同呢个猴冲啊，人身冲啊嘛。跟住到呢个兔啦、戌啦，唔系你唔系戌，你叫卯啦。卯同咩冲啊？卯酉相冲啦。兔同呢个鸡就相冲啦。到辰点啊？辰戌冲，辰就同个啊狗相冲。跟住蛇同边个冲啊？蛇同猪就相冲。嗱， 夹八字最好嘅情况就系第一。他们的生肖要合，第二起码都不要冲啊，只不过平平淡淡夫妻啫，不用晚晚闹交啊，大佬是不是？刷牙又闹一轮，个厕所板要冚高定冚低又闹一轮，但是闹交未必不会白头到老，但是大家互相欣赏互相地下爱慕的又未必可以一同、啊、有情人能够成眷属噃。我哋见过无数例子啦，系咪啊？情深缘浅嘅例子好多噶噃，所以我哋要睇啦。当你夹八字嘅时候，性格啱唔啱？性格啱同唔啱，唔啱只不过系冇合啫，系咪至于冲？嗱，如果你分三种，一种叫合嘅，一种叫冲嘅，中间仲有唔合唔冲噶嘛，咁普普通通咯，系咪？呢个 factor 重唔重要先？梁山伯同祝英台好夹。罗密欧如朱丽叶好夹，刘霞同刘呢、这个刘晓波好夹，系嘛？云良同沈三伯好夹，喂，都系苦难夫妻噃。苦难夫妻就要睇翻另一样嘢啦，喺翻个人里边啦。你个人本身嘅夫妻系咪喺个八字嘅结构嚟讲，系咪有个毛病先？ 咩叫毛病呢？八字里面有四条柱，所谓八字，一个年，一个月，一个日，一个时，年月日时组成咗就有八个字，因为每一个年月日时都有天干地支。中国人以天干地支几时，好似今年就月未年，天干叫月，地支叫未。我哋嘅八字里面年月日时都有不同嘅天干地支，四个天干，四个地支加埋叫做四柱，就一棵植物咁。所以我哋一样啦，天干看得见嘅部分，地支看不见嘅内心，系啦，就系咁组成咗我哋个人生嘅本质。再加埋时间表，好似大运同埋流年，六条柱一加埋十二个字，个化学作用就奠定咗今年嘅吉凶，就系咁。但系单讲一个命嘅结构先。八字是命，时时年和运就是时间表。那这个命本身究竟在婚姻这个位置是不是本身是有缺陷呢？那要看了。首先我们八字的日支，即是日，哪一日出世，第一条柱叫年，第二条柱叫做月，第三条柱叫日。那日那条柱里面的上面叫天干，下面叫地支，坐住那个日支呢有冇冲先？冲系咩呀？同隔离冲。冲系咪意思咩呀？冲咪嗡撞咗囉。冲者去呀。如果有冲，通常嘅解法就係话你个爱情不能一分钟老。点解？因为佢本来属于夫妻宫嘅时候，突然间有一个本身即係好似大厦咁，你有一条柱有个危险嘅地方，容易好容易被一个狂风一吹，黑雨一落雨，或者有其他意外就会冧㗎喇。咁即係话你嘅夫妻，你嘅婚姻本质系 fragile 嘅，系脆弱嘅。呢个冲，冲者去也。冲系咪最差？唔系。喺八字传统嘅阅读嚟讲，最差叫刑。咩叫刑啊？折磨。婚姻系折磨嚟嘅。对你嚟讲，同你合伙人一齐，折磨系唔会分开嘅。至死方休。咩叫折磨啊？你要意会喇。型就是这样的了，一生要穿一只小一号的鞋咯。看你怎样咯。一回屋企就觉得那些，即是当屋企成唞不到气那些咯。是吧？用尽所有方法不可以不回，八点吃饭，七点五十九分都不踏入屋企一步那些。入到去大家敲黑面，是吧？冷冷这样。吃完饭之后一个入房，一个去厕所冲凉，一个就在厅这样咯。总之你去厅，你出厅他就 入房，你入房他就去厕所。是吧？一个睡着，另一个在看书，一个就在这里玩电脑，另一个就发觉要早起身，就已经九点有一房，是的，那些叫型。型是什么？什么都意见都不尴。他就赞成读国际，他仔读国际学校，他就坚持他一定要读这个普通话教中文 的小学，是吧？他就建议他去加拿大读留学，他就建议他上北京剑桥，因为打好些人际关系，反正全部都是那些的啊官宦子弟入到剑桥嘅，唔系剑桥嗰个叫清华啊，佢又想入呢个北京大学读，北京里面读清华，打好人际关系。佢希望佢就喺中国发展啊，佢就希望佢最好罗湖都唔好过，系啦，呢啲咪叫型。好啦，有冲有型唔好。如果左冲右型或者右冲左型，你个八字嗰个夫妻宫即系个日支啊。咁基本上呢个系唔适合结婚，结婚都唔会有一个完整婚姻，一分到老噶啦，啊，一方面你折磨，一方面冲突，唔系闹交就冷战。今日冇闹交，因为冷战；今日唔冷战，因为火都嚟啦。讲咗好多次，厕所班唔好拍落嚟，你仲要拍落嚟，系嘛？咁嗰个就话：点解你屙尿永远都唔准嘅？啊，从来又唔抹又唔善后，系嘛？喂，呢啲咁嘅小事。点解你翻嚟屋企永远入厨房开个煲盖同望一望？你点开个煲盖都唔会熟嗰啲嘢？喂，掀下个盖都可以闹交噶，厨房你要闹交做乜嘢啫？咁又冲又型嘅婚姻，基本上是一个脆弱，一个危险地方。即系你个建筑物本身已经系危楼，你经唔起人间嘅风雨。五十年夫妻好多风雨噶。咁即系话，其实呢个本身已经显示咗一种系咪话嗰个八字嘅？夫妻宫 你个夫妻嘅婚姻状况系有危楼状况咧？嗱，危楼唔一定冧、啊。我上课成日咁讲，意大利有个叫比萨，嗰、那个有个斜塔，佢地基工程做得唔好，但系佢合组发现，佢小心 handle， 小心处理，地下仲要灌浆，更坚固。巩固翻佢本身已经斜咗个地基部分，从此成为比萨嘅 landmark 名胜。呢、这个就化危为机啦。我知道我个婚姻，如果一个八字知道个婚姻系有冲有盈，你要好小心呵护，小心灌溉。硬难种个花都有人种到，难花难种，个个都想挑战难度，系咪啊？佢又要潮湿，啲根又要烂、哦。佢又唔可以有水掂到，又唔可以落泥，又黐喺一个咁嘅啊树木嗰啲木嘅入边嘅，渗住喺树边里边，喷兰花施肥系啦，昙花一年只开几个钟头，就好多人种，点解啊？佢难得一现，所以唔好话断定一个人嘅夫妻嘅日之位有冲有型就一定不能结婚，但你要知道自己弱喺边，强喺边，弱喺嗰度。如果你又要珍惜呢件事，你就用尽你一生嘅心力同时间去呵护一段难得嘅姻缘。呢、这个一样可以好姻缘。你唔要做土瓜环嗰个一拆一条柱，冧成粗嘢冧咗啊！成座大厦变为一个瓦砾，你就要学比萨斜塔一样，做好灌浆工程，做好维修工作，成为咗你嘅人生嘅特色。嗱，呢、这个都系一个方法，但系问题就系你自己选择啦。当你夹八字嘅时候，如果对方咦又冲又型。究竟是不是一个好的结婚对象，这个是你自己判断。好啦，你说冲型不好，那合好不好啊？咦，合又不好、啊。什么叫合啊？一阴一阳的就合。当你的夫妻宫有样东西和隔离合了，那通常意思是什么啊？情不在宫，结了婚之后你有外缘之意，你的感情不在一个夫妻宫里面，你有外攀，是不是？突然间发觉结了婚之后才发觉哦，原来真正人生嘅归宿，原来先喺门前经过，咁你觉得真系情深缘浅啦，系咪啊？我未成名，兄未嫁，兄虽年过我年轻，边个中年人冇翻三两句呢啲咁嘅感慨啊、感叹啊？系啦，咁系好唔好？唔好讲你自己啦，你自己一定原谅自己嘅，系咪？你讲对方先睇夹八字，你自己呢个部分你改唔到噶嘛？你梗系望对方，咁样喎、啊，佢情不在公噶噃，制唔制得过咧？你话左合右合啊，左合右合，基本上咧，即系话佢唔止合一边，合两边，佢容易挑起嘅情愫啊，佢嘅感情冇办法 settle down 嘅，唔可以留喺一个屋企里边。有人行过，突然间一阵微风吹过，突然间吓撩起个春心荡漾，咁就会出事啦。因为佢情不在公，左合右合，咁即系咩意思啊？咁即系话佢感情会多彩多姿。咁你会唔会选择一个感情多彩多姿作为你嘅终生伴侣呢？呢个你自己考虑啦。好啦，仲有一种系咩呢？左合右型，或者右合左型，嗰边型呢边合，咩意思呢？一翻屋企个夫妻就打啦，打冷战咯，互不抽彩咯。但是旁边就永远有好多人招手咯，是吗？在公司好受欢迎，花枝招展，唯一的嫁给他那个的就黑口黑面，毫无情趣咯，是吗？人家说一起意大利自驾游啦，由西西里到一直往北走啦，贯穿成到意大利啦，他就说参加康泰旅行团12日五国12城市游，费事谂咁多啊嘛！自驾游治安又唔好，系咪啊？意大利喎、啊，大佬开紧车都可以随便俾人开个门嚟攞嘢嘅后边，系嘛？系啦，所有嘢都咁所谓嘅迎住折磨住嘅，但系出到去就好似个个都欢迎自己。我听过好多啲例子噶啦，系嘛？个个都同我 friend 嘅，除咗屋企嗰件，咁我话咁你同佢结婚？是咯，当时咩点解呢？盲咗咯。是咯。好奇怪，你揀㗎嘛。是咪？全公司3000人都鍾意我啊。只有屋企嗰件啊对住我啊。一埋牙就闹交。咁你揀嗰个结婚嘅。 全公司3000人鍾意你，全香港700000人都鍾意你，你揀個特別同你係呢個貼錯門神嘅嚟結婚，你話命啊嘛，命乜嘢啊？你根本特登揀呢個嚟同你享受折磨，係咪啊？你認為愛情有遺憾啊嘛？你追求一個遺憾嘅愛情，係咪啊？追求一個你認為呢個先係驚心動魄嘅愛情，哦，驚心動魄啊！未來30年啲驚心動魄啊！嗰啲就係又型又合。至於又衝又突就好簡單啦，係咪啊？一結婚就會分手，分手就外邊有個，因為外邊有個行過啊嘛，咁咯。咁呢個就又衝又合。好啦，呢種之外，仲有係乜嘢呢？男命日主，即係喺嗰個位啊，夫妻宮個位，唔好坐住個比星比肩，咩叫比肩？比肩即係自己同自己一模一樣嘅嘢。嗱，凡親男人嘅女命就叫財，我哋嘅名稱啊叫阿財，而比劫一定黑財，我哋記住個 point 先。咩叫比？譬如话我哋嘅甲木人先啊，日主系甲木，我哋坐住个人木嚟嘅，呢、这个就系比啦。男命坐个比，咁乜嘢系男命嘅老婆呢？哦，嗰、那个系佢嘅财，即系黑嘅，我黑嘅就为财，即系土啦。咁即系话比劫星坐住个夫妻宫，呢、这个系木嚟嘅，人木嚟嘅人，老虎个人，咁老婆点入嚟呢？咁即系话你会黑妻。坊間講嘅黑就係咁嘅意思，個意思即係你會令到你的女人好辛苦，或者冇辦法入到你個夫妻位裏面，因為你本身太自我啊，個人太自我太麻煩啦，冇任何嘅體諒挪讓，唔明白感情嘅灌溉，一生一世嘅事業。咁女命點啊？女命最怕坐食神，咩叫食神咧？你嘅八字五行生嗰、那個那個生嗰、那個五行就係叫食神。食神会黑嘅系乜嘢？食神一定黑官煞嘅，官煞就系一个女人点嘅男人啦。即系话你有啲好难搞嘅脾气，令到个男人冇办法入到佢嘅姻缘里边。咁食神可以系吉或系凶，视乎你嘅八字要吉要唔要，要蚀定要补。如果凶嘅，即系唔好嘢嚟嘅，咁你嗰种食神就系你啲港女啦，即系秒嘴秒舌啊，麻 Q 烦啊嗰啲啊，系咪啊？日日督住个老公都冇鬼用嘅，你咪赚嗰3-4万蚊个月，食得嚟啊都唔够交租，一世都唔使供楼噶啦，点将来有个细路哥嘅时候点样嗰啲咧？啲支啫啫系咪啊？如果系吉嘅又点咧？食神就系才华、绝艺啊，你叻得滞，旺用得滞啊，睄下个男人就知道佢去咗边度，系嘛？无端端点解你个电话会打嚟？好似你喺旺角嘅，你总去旺角做咩啊？哦，我买啲嘢啫，买咩啊？哦，买啲唔知咩用咩用品啊？屋企咪有咯，已经仲去买，太醒啊，系嘛？见到啲 credit card 数稍稍又知咩问题？见到乜嘢喐下个膊头，好似想点啊？同打麻雀一样啊！喐下膊头碰死你啊！想上啊？你估哇咁样嘅咁巴闭嘅女人？喂，我唔知有边个中意黄蓉呢啲女人啊？有智商低低地嗰啲啦，即系叫做啊轻微智障嘅郭靖就会中意黄蓉。一般正常男人點會中意黃蓉？就眉毛撩撩，知你想點？你條友古古惑惑，係咪啊？無釐啦喂，買套西裝嘅，做乜鬼咧？你係咪啊？幾廿歲人喺度自己對住鏡會笑嘅，哎，有問題啊！總之古古怪怪啦。食完飯8:幾就落去話去 Seven 買嘢喎，買乜鬼嘢？屋企乜都有，成日都要落 Seven 啊！古靈精怪，太過叻得滯。你亦係你個愛情嘅阻礙。好啦，同我時間差唔多，我仲要講埋幾項。第一項就係話，仲有你機用神，即係你要嘅嘢係佢多餘嘅，佢唔要嘅嘢你啱啱要嘅啊！呢、這個就係南水北調啊，所謂嘅每個人你要知道八字好簡單啫，有餘啊用蝕，不足啊用補，總有啲嘢你唔要，有啲嘢你要，你要嗰啲佢唔要。你唔要啲佢要，咁就天衣无缝啦，系咪啊？中国南北以黄河分界，南卢北汉啊嘛，每年几千年嚟由大禹时期都搞唔掂，那个原因系乜嘢啊？就系、是、不外乎就系话南方一定水淹，北方一定水旱。如果将南边嘅水调去北边，咁中国呢块土地咪足够富庶，人民呢、這个中华民族咪永远人民都可以安居乐业，享受幸福咯。但系问题永远都唔会咁齐整㗎嘛，係咪你有啲嘢你多咗，佢有啲嘢佢又唔要嘅，佢又冇嘅。最好嘅地方就係互补不足，互通有无。呢、这个咪叫做贸易囉，係咪贸易系点呀？我攞咗我过多嘅嘢换咗我冇嘅嘢返嚟㗎嘛，丝绸之路多年咪咁囉。 咁八字嘅五行都有丝绸之路嘅所谓互通有无，就係话离我嘅用神就係你嘅多余，而你嘅要嘅嘢就是我嘅唔用嘅嘢，咁互相拍住，咁就最好。嗱，呢个就係有余用舍，不足用补嘅大精神。不过头先所讲嘅四个 item， 我认为都唔重要㗎。我觉得最重要嘅就係大运时间表。人一生，人生百年，唔会日日都行运㗎。人嘅行运，有啲人行四十年运，有啲人行二十年运，有啲人得十年运。我认为夫妻最好嘅地方就係个时间表一致。你行运，佢行运，你衰运，佢衰运，住山顶，大家住山顶，係咪？揸兜，大家一齐揸兜，佢做洗碗，係咪？你就送外卖。最好㗎喇。佢做售货员，你揸 Uber， 咁先啱数啊嘛。最唔好系乜嘢呢？你行运佢失意，咁即系咩意思啊？系啦，你风云际会住上山顶，佢咪喺养和个头等房里面。你每日放工上山顶前，咪先兜一转养和，先去探咗佢，跟住上翻山顶，即咁死啦！你谂下，咁样嘅夫妻，即使感情好，即使个日子好，即使个夫妻宫冇冲冇刑，即使你个啊用神大家互补不足，唉，相逢。总是在于一个遗憾里面，是吗？有时不是因为病，因为大家都各有得意，你得意他失意，你的得意彰显他的失意、啊、你风云际会，是吗？意气风发，他越来越沉默，因为你的成功彰显他的失败，这样的夫妻怎样白头呢？所以我自己觉得，如果你说要夹八字，头先讲五个所谓的 factors， 五个因素，最重要的就是时间表一致。但好多人唔同意嘅，佢话喂，我哋买 hatch 㗎喎，大佬两个一齐失业揸兜，两个一齐发达就冇所谓啫，一个失业一个发达，喂，大家买保险㗎嘛，头三十年我成就佢失意，后三十年就我失意，就佢帮我照顾我，咁咪互相啊天残地缺，系咪啊，天龙地哑囉，喂咁样啊。咁呢个就哲学问题啦，你哋自己返去慢慢深思啦。好啦，时间差唔多，今日结束啦，下星期一再会，拜拜。